感谢舞蹈硬件爱心组织。 我在这里非常遗憾的，我非常遗憾的告诉吴越和秦朗，你们这一届非常， 你们胜利了。 杨晴好，晋级，恭喜吴越，恭喜秦朗， 一切晋级。虽然许汉彪和王丽可怜， 练好本事，技能加学历，赢在好未来，万通幸福。 与此同时，原驻扎在欧洲中部地区的25万部队将 现在播送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。昨天位于华北南部的降雨联系，今天下午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。昨天位于华北南部的降雨联系，今天下午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。昨天位于华北南部的降雨联系，今天下午已经移到黄淮地区，并与从江南北部北上的中高云系合并。来自新疆东部的冷锋云系已经移到河套西部，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。江淮地区、黄淮地区旱水流域， 西北地区东部以及西藏东部、四川大部、云南大部有小到中雨，其中苏皖北部、河南南部、湖北西北部、陕西南部、四川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。现在播送城市天气预报。北京多云转阴，16到22度。哈尔滨晴。 日子。 Я даже не знаю, кем она работала. Ее папа с мамой ушли, и много работала. 总，早上好。现在播送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发布的天气预报。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，江南、四川盆地、重庆、贵州、广西北部有小到中雨，其中湖南中北部、江西中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，局部地区有大暴雨。青海东部、甘肃中部、内蒙古东部、东北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。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，北京多云，32到20摄氏度，哈尔滨雷阵雨转小雨，26到16摄氏度，乌鲁木齐多云，22到15摄氏度，西安阴转小雨，30到20摄氏度，拉萨雷阵雨，28到8摄氏度，成都小雨，28到22摄氏度，重庆小雨转中雨，28到24摄氏度，济南多云，32到11摄氏度。杭州多云，28到19摄氏度。上海多云，28到19摄氏度。武汉小雨转中雨，30到21摄氏度。杭州小雨，27到21摄氏度。海口多云，37到27摄氏度。广州多云，34到26摄氏度。香港多云，33到27摄氏度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江南、四川盆地、重庆、贵州、广西北部有小到中雨，其中湖南中北部、江西中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，局部地区有大暴雨。青海东部、甘肃中部、内蒙古东部、东北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。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，多云，32到20摄氏度，哈尔滨雷阵雨转小雨，26到16摄氏度，乌鲁木齐多云，22到15摄氏度，西安阴转小雨，30到20摄氏度，拉萨雷阵雨，28到8摄氏度，成都小雨，28到22摄氏度，重庆小雨转中雨，28到24摄氏度，济南多云，32到11摄氏度。杭州多云，28到19摄氏度。上海多云，28到19摄氏度。武汉小雨转中雨，30到21摄氏度。杭州小雨，27到21摄氏度。海口多云，37到27摄氏度。广州多云，34到16摄氏度。香港多云，33到27摄氏度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金山南路一段的东门市场，今天凌晨一点钟左右发生火警，造成李世宗一家五口葬身火窟的不幸惨剧。早安，欢迎您准时在六点半钟收看台视新闻。早安，您好，我是彭文正。 我是叶淑珍，今天是中华民国9月10号，星期二。那么面对一天新的开始，您是不是都做好准备了呢？在今天早安你好节目当中，我们同样的分别在6点35分、7点和8点钟为您预备了您所关心的国内外的新闻，同时在7点半钟一连串的财经消息要提供给您。 除此之外呢，我们在6点半钟到8点半钟这2个小时当中有许多的专题安排。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今天早上为您安排哪些的专题内容。 一日之计在于晨。中国电视公司现在开始为您播映晨间节目，欢迎观赏，并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。 你想知道我早安？ 节目内容。 执政党国代选举人提名名单25号以前公布。 8号。 前公布。 8号。 前公布。 8号。 前公布。 8号。 前公布。 8号。 前公布。 8号。 学院将您怎么？学院将您怎么？学院将您怎么？学院将您怎么？ 另外，大陆高压的势力也在向东伸展。 学院将您怎么？学院将您怎么？学院将您怎么样做绅士？ 前公布。 8号。 前公布。 8号。 前公布。 8号。 前公布。 8号。 学院将您怎么？学院将您怎么样做绅士？ 文艺季今天开锣，首演话剧《给我一颗星星》。 现在我们来看气象，本省的北部以及东北部就会有阵雨出现，风势呢也会增强，再加上冷风的南移，明天气温会下降。今天呢，本省还是在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之下，因此各地的天气都还不错。接下来我们为您播报全省各地今天的详细气象。基隆北海岸地区晴时多云，34到25度。台北地区晴时多云，34到25度。桃竹苗地区晴时多云，34到25度。台中彰化地区多云时晴，34到26度。南投地区多云时晴，33到25度。云林嘉义地区多云时晴，33度。宜兰地区多云时晴，33度。澎湖地区多云时晴，32度。澎湖地区多云时晴，32到26度。到二十六度。地区多云时晴，32到24度。台北市晴时多云，35到26度。 接着我们来看新闻。